同事也是国税的，安徽阜阳市国税局原局长叫柴国良。事情发生之后，老杨不是跑了吗？是啊，老柴也闹鸭子溜达了，跑国外去了。最近呢，外逃两年的柴国良被缉拿归案。嘿，这么一来，纪检监察部门一介入，里里外外这么一查，您猜怎么着？呵，阜阳国税系统至少有14人落网，市局领导俩，城区三名区局的一把手，外加四名区县局的副局长、分局局长，还有数名科长在内，可不是个窝案嘛！哎呀，不光是人命惨案，腐败案那也了不得，是吗？后来人家给他总结了，就他们这地方啊，这塌方式腐败叫什么呀？首先啊，国税系统贪腐的手法都差不太多，一个是逃税减税，再一个吃拿卡要，还有介绍生意。哎呀，不光那个，说是边腐边生，就说这老柴打这个阜阳调任统领的时候，呵，省里头啊还评价呢，哎呀，老柴同志办事很好嘛，公正啊，严于律己呀、啊，呵，模范遵守各项廉洁从政规定，哈哈哈，好嘛，教训深刻，所以说呀，是吧，得放精细呀、啊。哎呦，不行，怎么呢？有听众对这个有意见，那怎么办呢？咱们放豫剧呗，河南梆子。 秋分县官一阵阵，吓得小彩花小葫芦我掏出来，一个大螃蟹吓得丫头们，你们看看这奇怪不奇怪？你们谁见过我这几个皮那芝麻小官？是那神太太，你的吃金元宝我不来，等夫人死了给你买棺材，给你买棺材吧。 都像人家汤显灵这样，那就不，那出不了事儿啊，一出事儿就一窝一窝的，您说说看，不打老虎不拍苍蝇，他行不行呢？于是乎赶上周末星期五，新华网新浪官方微博来了一小微博小文章，一块儿学习学习习近平同志的反腐公开课，说十八大至今反腐风暴当中落马的老虎数量已然过百，至于那些个大苍蝇小苍蝇绿豆蝇，那更是数量庞大，是吧？这个怎么说反腐公开课呢？首先头一课，零容忍，必须坚持零容忍的态度不变，是吧？习近平说的。再一个，无休止，反腐不是说了吗？没有休止符，继续抓下去。还有要破更要立，什么意思？要着力的健全党内监督机制。公开课说了，坚决要杜绝的那些个什么呀，小圈子、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是吧？搞什么门客呀、文宦呐，那一套，这个早晚得出事儿。还有要杜绝潜规则，什么潜规则？有关系走遍天下事，没关系寸步难行，这个不正常。还有就是留暗门子，不以权势大而破规，不以问题小而姑息，不以违者众而放任。说明什么呢？说到这儿，嘿嘿，必须放精细了。 老，与在一起。 正是，还得说说派出所，为什么呢？管的事情还挺多，开个证明倍儿可乐，怎么呢？买房不能有前科。还有这理儿呢啊，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这不是说头两天念叨说那湖南一派出所说居民老百姓找他去了，老年证丢了，劳您驾给开个证明。派出所民警说这都没有的事儿，怎么找这儿来了？当然后来说发现是这个老百姓啊，老爷子听错了，老头老太太办这个事儿啊耳音不好使了，但是他也说明问题啊，这个事情一波未平，那边俩云南派出所一波又起，怎么呢？说是当地派出所啊，也是人家找去了啊，说你给开个证明吧。什么证明啊？无犯罪前科证明啊。是，这倒是归我们开，这是为什么呢？您是要干嘛去啊？啊，我嘛都不去，我就是买房，买房啊，买房得开无犯罪前科证明啊。对，人家是让我们来办的嘛。你看他没这证明，他不让买房，他不给房本，还好吗？把民警给气的，你这像话吗？有犯罪前科就不能买房了？不是，贵单位凭什么立这个规矩啊？就说那个让人家老百姓到公安局派出所开证明那单位，你凭什么呀？这于法有据吗？这个说实话啊，这种事情并不稀罕，别瞎说。真的，马季先生、马先生早就领教过了哟。 我说同志，我来办手续，填个表吧。 还填什么表啊？ 填个旅客安全调查表。 嚯，这表怎么填呢？ 前面还是那个内容 哦， 姓名、别名、曾用名、性别、年龄、籍贯、职业、出生年月日、本人出身、家庭成分， 还是这一套。 后边还得调查，本人面貌特征 哦， 身高体重，腰肥裤长，本人穿什么衣服，脸上有污痣，身上有污疤，手上几个斗几个簸箕 哦，他这通缉在逃犯呢，这个。 何年何月何日来到本市，参加了哪些活动，是突然病故还是车祸致死 啊？ 是凶杀是暗杀还是自杀，抹脖子上吊跳河溺井还是喝敌敌畏？ 嗨，这都像话吗？这个 可说呢，像话他不就挂起来了吗？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画了画外之不讲魏蜀和东吴，单说眼下凡夫版，我是李欣。这个短信是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画了画外李欣，外加那微信的公众号画里画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说人民日报评论员又发表文章了，以两面镜子对照，不言不实。那位问了，什么叫两面镜子？就是先进典型和反面典型啊。其他的新闻看点，新浪说那个不是在那流泥汪那地方找着那残骸，证明大概其应该差不多是那马航 MH370 的了吗？是吧？因为这个777啊，这个就是全球失踪的是很少的，所以这么着一排除，排除法最后认为这应该是370的。就此澳大利亚副总理言道，暂不扩大370搜索范围。腾讯呢说的是咱们中国外长王毅会见日本外相，王外长言道日方不应处处与中国较劲。我再加一句，除非日本当局是杠头。哎哎，哪儿去您？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哦， 那我说说你听听。 您说。 在想当初， 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北京晨报说是啊，最高人民法院出章程了，划定民间借贷三线两区9月1号要施行。什么意思？民间借贷年息超过36%，对不起，无效。这个北京青年报大标题是马方确认寻获了 MH370 的残骸。 那么《京华时报》说的是什么事儿呢？说是环保部门说了啊，9月3号咱们这个阅兵那天啊，可见阅兵蓝。嗯，这好，期待啊。那么《新京报》呢，嘿，给大伙儿报了一喜信儿，就是这个游泳的世锦赛上头100米自由泳，咱们宁泽涛小哥们儿奋勇夺金。好啊，贺一个。今日大报啊，说的说道，人民日报说是县一级的公立医院改革已经拿出日程表来了，70%的县市启动了，10月底之前要全面推开，抓紧是吧。另外呢，新华每日电讯说这么码事啊，就说那个公路收费好吗，广西有个地方这已经开始，当地已经开始办这个事情了。怎么呢？他们这儿有一条高速公路，还有一条一级公路。这个一级公路啊，据说托付那高速公路某个收费口，您帮我把钱收了。可是呢，人家打这收费口出来的车可不是都走过这一级公路，打高速公路过来，高速公路费您给我收了不说，还得给我收一级公路的这个费用，我没走这条路啊，那管不着，我们这是按规定来的，嘿，好吗？这有点不讲理。可说呢，这个人民日报啊，关注百姓生活，问了个问题，现在还需要菜场吗？很多城市菜市场正在消失，是吧？城市改造啊什么五的啊，那这个当然说菜市场可能也面临一些问题，管理啊、卫生啊之类的，但是呢，您说城里的老百姓吃个菜，难道说真的就不需要那菜市场了吗？今日一句话新闻，北京青年报说这个长安街那红绿灯啊，长胳膊啊变成短臂了，加了这个灯组的数量。这样的话呢，有一点就是说，如果说您那个开小轿车，前头是一大车，不至于遮挡您的视线，安全第一，是吧？北京晨报说什么事情呢？嘿，说是京六标准啊，这个机动车啊，那汽油京六标准力争明年要推出。好啊。还有呢，据说啊，这个南方特别热，是吧？赶上夏天热嘛，杭州持续高温，龙井茶树都给烤焦了。嚯，我的天哪！来看今日人物啊，这小姑娘叫木苦一五木，这是哪儿的？这是四川凉山那地方的啊。这小孩呢，说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被人称之为世界上最悲伤作文。其中有一句特别打动人心，饭做得了，回屋一看，妈妈没了，哪儿去了？走了，去世了。哎呦我的天哪，太难受了。不是，这孩子怎么回事？嗨，这当然这个确实让人觉得很同情。不过呢，这个也有其他的原因。说什么呢？后来调查了解了一番，这个文章啊是由他的老师改写的，甭管改没改啊，就说这个农村的这些个孩儿们，他们的生活现状也格外的需要咱们更多的关心，您说是也不是呢？ 听 FM 不够，我要听听 FM。 北京广播电台自己的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上线了，进入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听听 FM， 可以听新闻、听相声、听段子、听音乐、听北京的广播、听全世界的电台。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不报啊？ 必须有啊。今日人物谁呀？少林。不是，那事儿他有结果没有啊？咱说的不是那方丈，那是谁呀？药局，少林药局这买卖您听说过吗？哟，说起来年头还不短呢，1217年就有这药局了啊，就是药铺啊。但是后来呢，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就没了。重新开业是2004年，至今11年了。您猜怎么着？北京青年报说的。说这家买卖目前来说，除了在化妆品领域有备案信息， 除此之外，无论是药品生产企业、药品零售企业、药品批发企业的相关登记信息当中，都查不到少林药局产品记录。说尽管啊，少林药局这个工作人员说了，他们销售这个产品呢有正规的批号，不过呢，报社记者调查发现，说这个少林药局主打的两款产品那个批号有吗？啊，倒是有，那就可以。哎，不，来自一个民间组织，那就啊，民间组织还能给批号？嗨，就那么一说。登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方说了，目前少林药局没有生产、销售药品的资质，他网站上销售那个产品均属保健用品。不是国家正式的药品，而且据说少林药局刚刚到登封市药监局申请药品经营许可证，这就是月初的事情。我说啊，这买卖11年了，吃药这个事情，那可不是吗？河南话管药叫药吗？你吃药这个事儿，那是闹着玩的吗？ 那后来呢？ 别着急呀。继续听啊。接茬说啊，来说说贵州毕节留守姐弟被害案。毕节，那你说怎么听着耳熟啊？对对对，头些日子啊也有新闻报道，他们那个地方也发生过就是留守儿童死亡的事件。这回是被害，事情发生在8月4号，这就头几天的事情吗？看到新闻之后没马上跟您说，我是想等案子破了再一总给各位交代一下。嘿，不到一天的功夫，8月4号案发，8月5号犯罪嫌疑人就被警方是缉拿归案。怎么回事呢？说是村里头啊，俩孩子，一个15岁的小姑娘，一个12岁的小小子，姐弟两个被俩坏蛋给害死了。这俩坏人犯罪嫌疑人还不是旁人，跟这俩孩子还认识，是他们的同族亲戚。那位问了，哎，孩他爸妈呢？嗨，别提了，这是他们当地啊，贵州毕节纳雍县有一户姓张的人家的事情。这当中啊，家里大人是一男的，叫张喜九，30来岁，他夫人呢已经去世了，家里面一共有3个孩子，被害的是俩小子，其中这个女孩呢身体啊不太好，所以说呢就休学在家，弟弟呢上小学，他这爸爸呢在贵阳当这个水泥工，咱讲话就是泥瓦匠啊，给人打工，家里面就他们姐弟二人。结果这头几天进了坏人，把姐弟二人给害了。案件发生之后，当地的警方非常重视，赶紧抓紧破案。不说了吗？8月4号案发，8月5号犯罪嫌疑人逮住了。怎么回事啊？嗨，就是欺负孩子小。之前呢还有说法，哎呦，这背不住是仇杀吧？但实际上当地的乡亲们呢认为未必，就案发之后有这个传闻，可他们同村老百姓说不可能，张喜九老张那是个老实人，村里头没有什么人跟他有过节，哪至于啊下次毒手。哎呀，实际上在这之前呢，他们家这女孩啊就让他们一街坊60多岁一老头给欺负过，为这个事情张喜九还找他去理论去了，后来是不是私了了咱就不知道。但是呢有一节就是什么呢，对于这留守儿童，这也应该算呢，即使说他爸爸打贵阳能回来，那平日里不都是孩子们在家吗？对这些孩子们甭管是教育、安全、防护，方方面面，嘿嘿，都得注意呀。哎，我说，麻去， 回家吃饭去。 这不读报结束了吗？ 谁告诉您的？还有呢。 哦，是啊。 还有点时间，讲两档子可乐的事情吧。说起来呢，貌似可乐，我这么一说呀，您一准乐不起来。嗨，什么事儿啊？河南商报的报道，在他们河南郑州啊，有一位李女士，岁数不大，年轻姑娘，头几年结了婚，后来呢，跟这个爱人跟丈夫呢，日子过得还可以。那么头八个来月吧，怀了孕了，身怀鹿甲，讲话八个月了，这个可是不能耽搁了，眼瞅着再过俩月就该生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嘛。他爱人也催他抓紧了，干嘛呀，去社区办准生证啊。谁成想俩人到社区就说啊，手续都弄全了，到他们这个管计生的这个部门找他们这办事人员办这准生证，坏了，打开电脑一查系统，人家说了，哎呀，你这个结婚够早的呀，你9岁就结婚了啊，你开什么玩笑啊，对，不光9岁结婚，而且系统显示啊，你10岁啊就生过一孩子，嘿，这准生证我们可不能给你办啊，你这是二胎，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李女士说：“这哪儿跟哪儿？我是头婚，我初婚，没有啊？你这个9岁结婚了吗？而且你知道吗？当时你的丈夫只有8岁，我娃娃亲是吗？”把李女士给气的，哎，我说您听说过这事儿吗？我9岁，就算我想结婚啊，我疯了，9岁想结婚，那这当地当时人家有关部门能给我办这个手续吗？您琢磨琢磨。再者一说了。我丈夫才8岁，这什么事儿啊，哪儿跟哪儿啊，您这说的是旧社会吧。那我们不知道，系统显示的，反正这事儿我没责任啊，都是你们的原因，别介啊。另外啊，人家还跟他说了，你这户口还有毛病。户口怎么了？你这户口不是郑州的。开玩笑，我打小我就生活在郑州，我的户籍就郑州的嘛。不，商丘的商丘永城市。啊，你去那儿办去吧。嘿，哎呦，李女士说这怎么了？这是赶紧联系，又跟当地的有关部门啊打听。那边说行了，你别着急，那个反正现在是办不了，怎么呢？下班了，好吗？那什么时候办啊？明儿再说吧，我们给你反映一下，好吧？回头明天给你个答复。那位说，这肯定这当中有毛病啊，甭管这岔头出哪儿了，一个呢是人家要生孩子。您的手续抓紧得给人家办。二一个，哎，我说这粗枝大叶，咱要说啊，这个系统登记当中发生的错误，这也忒血乎了。这个血乎吗？哼，比这血乎的还有不过这个事情呢跟当事人这个脑筋儿不太灵活有点关系。也不是不灵活，就是一念之差的事情。北京晨报的报道，事情就发生在咱们北京，说是有一位市民吴女士，上个月的事儿啊，她的弟弟呢在这个联通的营业厅跟姐姐说，我给您呐那充话费充300块钱啊，行那你就充过来吧。结果呢操作失误，按错了一个键啊，本儿这话费啊没充她老姐手机上，充到别人的手机上了，输错号码了，充在另一部手机上，他不认识，这什么人啊？赶紧给这机主打电话，哎呦，对不起，这怪我们啊！你看这个，一不留神充错了，谢谢您帮忙，您把这钱给我们打回来吧，没问题。开始啊，答应好好的，这都不叫事儿，你等着吧。挂了电话之后啊，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就发短信说您这钱您抓紧给我们转过来呀。这时候您猜怎么着，这机主回了一句话，好嘛，姐弟二人一看鼻子都气歪了，这钱到了我的手里面往回送，哪儿那么便宜的事儿啊，还好嘛，可是您不给了是吗？这事儿还麻烦了，为什么呢？后来这机主啊这电话都打不通了，关机了。不过人家律师说了，这个事情要说起来